数，既然怎么都孤独，相爱为何忍住？我贪图能爱的铭心刻骨，我也贪图被谁呵护心中。这一层皮肤